欢迎来到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请欣赏杰西诺曼在巴黎圣母院音乐会中演唱的歌曲。这些歌曲选自布鲁斯·塞勒、古诺、舒伯特等作曲家创作的宗教歌曲。曲目有《欢乐幻想曲》、《我精神的欢乐》、《圣母颂》、《宗教摇篮曲》等。下面请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请继续欣赏杰西·诺曼演唱的歌曲，曲目有杜帕克的《过去的生活》、费迪雷《悲歌》、《旅行邀请》、拉威尔的两首艺术歌曲，普朗克的《巴黎之旅》、《巴纳斯山》、《沼泽》、《爱情的小路》、萨蒂的《青铜塑像》、《达费尼奥》、《智茂宫》、《我失去了你》。 Thank you.

Ooh. Avec les autres qui font des buts. Thank you. 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。